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呢，我上一个大厦里头办事儿去，坐那个电梯，电梯里边有三位女士，其中两位啊正在那聊天呢，说什么这个哪儿的化妆品的哪个牌子的美白效果最好啊，啊、哦、说半天。旁边有一位黑皮肤的外国朋友啊，也是一位女士，挨那儿不言语，一直那听着。轮到她快下电梯了，扭身跟那两位女士说了一句话，还、啊、地道的中国话：“那些美白产品我都试过了，没有用。”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要说这个爱美之心呐、啊，真是人皆有之。爱家小区的小何他们家呀，这个佳佳最近就特别的爱照镜子。 这青春一眨眼就快过去了，如果有一天我人老珠黄，可怎么办呢？对，我决定从今天开始，要重新做到镜子不离手，走到哪儿照到哪儿。 哎，我说佳佳，那你要是忘带了怎么办呀？ 大街上有那么多汽车呢，有车的地方就有玻璃，有玻璃的地方就能照。 哎，算了吧啊，您啊还是拿好镜子吧，千万别照那汽车玻璃。嗯， 照汽车玻璃有什么不行的呀？ 前两天我们那儿那小吴一个人逛街的时候，就觉得脸上那妆可能不好了，他就急急忙忙啊找了个车窗在那儿照。 你看这不是挺方便的吗？ 听着呀，他才照了那么几秒钟啊，就有两名带着枪的武警过来了。 等等，这不是照镜子吗？至于吗？ 要怪呀，就怪那小吴挑的是一辆运钞车。 哎呦，你要这么说呀，那我上次可是幸运多了。 你怎么了？还没听你说过呀。 切，这糗事儿还是不和你说的好。 说说说说。 嗯，那天吧，咱们不是去超市买东西来着吗？ 是啊，我等你老半天，我看你去停车场了，也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 嗨，我呀，不是去那停车场照汽车玻璃去了吗？ 啊，您都干嘛了？ 其实也没干嘛，就是剔了剔牙，化了化妆，最后还做了个鬼脸儿。 这是合理利用啊，有什么不行的？ 你哪儿啊，正当我做下一个动作描眉画眼儿的时候，那车的车窗人开了，一天津大哥特无奈地说：“姐姐，您忙完了吗？我们准备开车了。” 你看这因为爱美而照镜子，反倒是给别人造成了不方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但是也要分场合，并且这个照镜子要多看到自个儿美的地方，千万别像我爱我家里那和平那样，照完了镜子了还生一肚子气。一块来听听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段。 操着晚上一睡不好觉，这眼圈就发黑，遮都遮不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姑娘十八一朵花，过了三十豆腐渣。我还活个什么大劲呢？ 我说你别老这么自怨自揭的，成不成啊？啊，眼圈黑怎么了？眼圈黑就不活了？你看人熊猫的眼圈不比你黑？你不照样当国宝啊？ 哎呦，脸上这褶子越来越多。 褶子多怎么了？你看动物园那犀牛啊，浑身的褶子，人家说什么了？您不照样活得好好的？ 你说这牙老露在外面，这嘴怎么包不住啊？ 露在外头怕什么的呀？包它干嘛呀？你看人大象，那俩大牙那么老长，不也露在外边？你什么时候看大象包过？ 哎呦，眼袋也出来了。 眼袋？什么眼袋？你看澳大利亚那袋鼠。 你有完没完呢？拿我比完大象，又比犀牛。 袋鼠也出来了，不理你就得了。我说的是眼袋，知道吗？眼睛底下，袋鼠那袋长眼睛底下呀。什么都不懂。 对，我是不懂。我真不明白，就说你长得不好看吧，可是我也没嫌弃你呀、啊，你干嘛老自己嫌弃自己呀、啊？ 你不嫌弃就完了，我光为你一人活着， 不光为我还是别人啊？为谁呀？说了我听听。 谁？ 啊？ 广大人民群众，我三十多岁了，我不能挨大街一走，我影响市容。 那倒不至于。你说你长得虽然不好看吧，但是也不算难看啊，顶多呢就是大伙不愿看你，是吧？还不至于造成什么影响。嗨，说回来了，三十多年你都坚持过来了，有什么不能凑啊？ 我干嘛要凑合呀？我是干什么的呀？我是演员，知道吗？大伙都不爱看我，我还演个什么劲儿啊？难道我的艺术青春就小鸟一去不回还了？ 我说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你？啊，早上起来你这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还艺术青春不回还？你说你什么时候有过艺术青春了你？ 怎么没有啊？想当年我也就那么回事儿。怨谁呀？还不怨我自个儿长得这么怪模怪样的，论唱功做功我比谁差呀？我唱的是不错，可咱要扮相没扮相，要台缘没台缘，回回怎么上去让人怎么给轰下来。我吃这掌声亏我吃大发了。我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精彩不一般。我是韩健。佳佳之所以爱照镜子呀、就是因为爱美。看完了一本美容杂志之后呢，她又有了新的想法，什么呀？就是整容，好嘛？这想法可把小何给吓坏了。 这个想法啊，我劝你趁早别考虑。别说我不同意，咱爸加上你爸你妈，就连欢欢都不会同意。 我只是突然想到的，其实还没正式决定呢。因为小王和我说过他的整容遭遇。 他整容有什么遭遇啊？ 那次小王去了一家名气特别大的美容院，是要拉个双眼皮儿。 这倒是小手术吧？ 嗯，当小王说明情况之后，那美容师就告诉他，我们会使用最新技术，两边都做的话是1000块钱。 两边？难道他们还可以只做一边吗？ 这算什么呀？我还知道一事儿呢。我那次看到一国外的报道，说是一太太接受了最新的整容手术，手术之后呢，她还把嘴唇涂成了一片鲜红，眼睛用眼线、眼影、睫毛膏抹得非常的鲜艳。 哎，这不挺好看的吗？ 她觉得自己变得特漂亮，急急忙忙的赶回家中，想让丈夫啊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她刚一进门，愁眉苦脸的丈夫果然立刻高兴了。 你瞧，这就是整容的好处。 耶，什么呀？你听完她丈夫的话再评论也不晚呀。她丈夫说，咱们的儿子太淘气了，你现在去肯定能把他给吓唬住。 照这样看呢，这整容的结果不是变成了一位美女，而变成了一个妖怪。我听见过一个关于整容的事儿，说的是这个夫妻俩人呢，同时做了整容手术，结果到最后呢，谁都不认得谁了。2010年的春晚上有一个小品，就讲述了因为整容引起的一系列的笑话。下边一块来欣赏由黄宏、巩汉林、金玉婷、林永健表演的小品《美丽的尴尬》。 日子好了，心气儿高，老娘们想起一招是一招，我老婆飞到韩国去整容，没病没灾去挨刀，俩字儿发飙。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怪她， 这不有个导演吗？要拍电影续集《四枪拍案》，选上他了，就是挨那第四枪那个。好家伙，实际他的模样还行，不用整，你们大伙看看，就这模样吗？是不是？不说可以接受吧，起码可以忍受啊。乐啥呀？就我老婆这形象，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的。自从挂上他的照片，我们小区就没招过贼，家里就没闹过耗子。耗子一看这小眼睛认亲呐。在我们家，甭管是龙年还是虎年，只要挂上他，过的永远都是鼠年。哎呀，他马上要回来了，我还得简单布置布置。哎呀，回来了。我这心情还真有点忐忑，整成啥样还有点不知道。丑媳妇总要见婆娘，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 阿尼哈西哟！ 不是，你是找谁呀？ 阿尼哈西哟！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阿尼哈西哟！ 等！我告诉你啊，我媳妇还没在家。我性格又不太坚强，你这么整我肯定有些迷茫，你知道。 你迷茫啥呀？我是你老婆。 等会儿我得跟他对个暗号，春眠不觉晓， 你睡前不洗澡， 夜来风雨声， 我天天闻臭脚。 没错，是我熏出来的，绝对是他。鼠 老公， 哎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好看不？ 太好看了，下巴也削了，鼻子也高了，眼睛也大了，也没肿眼泡了，这哪像老鼠，简直就像猫了 啊。老公，你知道我为了这张脸遭多大罪吗？我挨了1000多刀。 这才叫千刀万剐吗？值，有钱使在刀刃上吗？ 那跟以前比呢？ 简直判若两人嘛！现在整的多经典呐、啊，原来长得多惊险呐、 啊！讨厌，过来，抱抱。 抱。 来一个。 抱抱。 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我把门关上。 你关门干啥呀？ 说实话吧，过去抱着你心里都很平静，现在看着你心情都很激动。 抱抱。 抱，我自己老婆，我怕谁呀？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抱着你就像抱着别人的老婆。手帮忙呢， 大夫不让我做太多表情，刚长好怕崩开。 太好了，祝贺祝贺， 老公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好。哎呀，生活生活，你欺骗了我呀，谁说丑妻是家中宝啊，老婆还是漂亮了好啊。谁呀？这么烦人！这个时候他来， 王哥， 哎呀，猴子， 王总后天结婚，让我给你拿一请柬， 谢谢啊。 啊， 下午办事啊？ 二婚嘛。 啊， 他跟这女的吧是一般朋友，但没想到那砸手里了。 我跟你说 啊， 咱男人不能扯这个 哦，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两个人感觉可以重新找。 哎呀，大哥，这一点我绝对佩服你， 是不是？ 你就说嫂子长这模样吧， 那可不， 这要搁我，跟他离8回了，我都。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当然了，这模样也有优点，辟邪，长得多安全呢、啊，你看。 长得安全 啊， 现在整的也很危险， 咋回事？ 鼠，出来给他看看。 哎呀， 哎呀。 哎呀，大哥有情况啊！哎呀，我告辞了啊！哎呦，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认识一下 啊， 叫嫂子， 二嫂。 什么二嫂啊？直接叫嫂子。 嫂子， 你好。 热情点， 挺热情的。 笑着点， 一直笑呢。 再笑点， 我心里已经哈哈大笑了， 出声那种。他崩开， 我给你倒茶去啊！ 怎么样， 大哥 啊？ 换了？ 什么换了？这就是你嫂子？ 瞎扯！嫂子我见过呀！ 啊， 去年给你家送苹果，嫂子搁阳台上冲我一笑，吓得我撂下苹果我就跑了。 现在怎么样？ 更可怕！ 这是暂时的。 哎，大哥，我提醒你啊。人都换了，这照片不能摆了。 对对对，我马上给他拿下。 大哥， 哎， 啥时候办事儿通知我一声啊？ 行，什么办事儿啊？别出去乱说去啊！ 太有特点了。 哎呀，愣没认出来。 老公，他没认出来呀、啊。 媳妇儿、啊，你终于在朋友面前让我抬起头来了。过去上街不拉着你的手吧，伤你自尊；拉着你的手吧，我伤自尊。每次跟你上街，朋友都说呀，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谁说的？ 我们领导大会上都讲吗？说情人节你们这个带个媳妇儿，那个带个情人，你看老黄多孝顺，带着他妈玩。 哪个领导说的啊？ 我们经理对我印象非常好，要提我当副经理。拉着手给他们看看。哎呀，有谁来了？ 老黄。 哎呀呀呀呀，经理你怎么来了呢？哎，快请请请请请请来，进来，坐坐坐坐 坐坐。 你女儿啊？ 不是，这是我老婆。 哎呦，太年轻了。 你坐，你坐，我们给你倒茶去。 谢谢你帮 忙。哎呦，小夫妻太恩爱了啊！哎，这个照片怎么能够摆在地下？你看看，应该。不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经理啊，你来的太突然了，也没打个招呼。 你的数字报告我看了， 是 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改。 这点小事打个电话就行了，你还亲自来， 来的很有必要， 是不是？ 你就要提副经理了、 啊、 我想提醒你，生活作风方面你要检点。 你放心，经理，花花事咱不干，漂亮姑娘咱不看，女人坐在怀里我都不乱，你坐在我对面我心里有点打颤。 你还是心里有事儿？ 没事，啥事没有。 哎，你的简历我看了，上边写的可是已婚哦。 已婚已多少年了？ 那为什么介绍那个女人是你老婆呀？ 这就是我老婆。 那这个女人呢？ 这也是我老婆。 你几个老婆？ 俩老婆。不是，俩老婆是一个人，她整容了。 你整什么容？你现在跟我整事儿？ 经理，你听我跟你解释。 不要解释，私生活我不干涉，告辞了。 经理啊，那我这个述职报告哪一条需要改呢？ 全都改。 我说经理， 整容以前是他妈，整容以后是他闺女。 哎呀，亲爱的，你就别笑了，你的模样改了，我的前程要改了呀。这谁呀？又来了。你妈，开门吧。 我妈，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个惊喜。 你别闹了，你妈那么大岁数，你再把她吓着。哎呀，真是的，来了吗？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上了半天不开门，屋里有人是吧？ 没什么人啊。 他是谁呀？ 不是他，你说 谁呀？ 你听我跟你讲， 不是到底是谁呀？好啊，屋里藏着个小三儿啊！ 你听我跟你解释， 解释个屁呀、啊！你小子， 你 是到哪儿？ 你千万别， 没想到 没有， 肚子难道 没有？ 妈，我是你闺女。 嘿，你是谁闺女呀、啊？她才是我闺女呀、啊。 你让大伙儿瞧瞧吧，我们娘俩长得多像啊。 妈，我这是你闺女鼠。 哎呀，闺女啊，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她刚整完容。 刚整完。妈， 我的个天儿啊！闺女啊，你这哪是整容啊，你却是破了相了呀！ 我又来人了， 你这个样子。 哎呀，导演呢？导演，导演， 大哥啊！啊，今天四枪拍案开机。 对， 导演让我接你老婆过去。 接我老婆，等等，来来来，导演来了。 导演，啊，你好，谁？ 这素质， 大哥他谁呀？ 我老婆。 你老婆咋变这样了呢？ 这不为了拍电影整容了吗？ 哎呀，谁让她整的？导演选她就是选的那张脸呢，关键是她长的那双老鼠眼呢。 说嘛呢？说嘛呢？那叫老鼠眼呢，那叫老猫眼碎魔啊！ 大哥，他谁啊？ 这我丈母娘啊！ 让他跟我拍戏去。 他能拍啥戏呀？ 谋女郎， 谋女郎，我看像灰太狼了这。 大娘啊，你现在就是俺们四枪拍案里的谋女郎了。 嘛玩意儿？ 谋女郎。 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还能成谋女郎啊？我这笑起来可满脸都是褶啊！ 太好了。 导演，导演，老公，我妈拍四枪，让我咋整啊？ 你别着急，还有机会吗？四枪拍完了拍五枪，五枪拍完了拍六枪，闹不好还能拍机关枪呢。这都有可能。 行，那我就照我妈那样，我再找回来。 我跟你说，你别瞎整啊！哎呀，朋友们呐。追求美丽没有错，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万一要是折腾过头，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亲爱的，千万别像你妈那么整，整不好就像她姥姥了。赶紧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小品《美丽的尴尬》。在欢欢还小的时候啊，有一次看见佳佳在涂口红呢，就问了 妈妈，你为什么要涂口红啊？ 佳佳听了以后说，涂上口红漂亮啊。这欢欢听了想了想说， 妈妈，爸爸没您好看，要不咱们给他也涂点吧。 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儿来听一首羽泉演唱的《最美》。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听小何一家的趣事儿。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那次约会

伙瞧瞧吧，我们娘俩长得多像啊。 那我真是你闺女叔。 哎呀闺女啊，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她刚整完容。 刚整完。妈， 我的个天儿啊。 闺女啊，你这哪是整容啊，你这是破了相了呀。 又来人了， 你这个样子。 哎呀，导演呢？导演，导演， 大哥啊！今天四枪拍案开机， 对， 导演让我接你老婆过去， 接我老婆，等等，来来来，导演来了， 导演啊，你好，行， 这素质，大哥他谁呀？ 我老婆， 你老婆咋变这样了呢？ 这不为了拍电影整容了吗？ 哎呀，谁让他整啊？导演选他就是选的那张脸呐，关键是他长的那双老鼠眼呐。 说嘛呢？说嘛呢？那叫捞鼠眼呐，那叫捞某眼，非我啊！ 大哥，他谁啊？ 这我丈母娘啊！ 让他跟我拍戏去。 他能拍啥戏呀、啊？ 某女郎， 某女郎，我看要灰太狼了这。 大娘啊、哎，你现在就是俺们四枪拍案里的某女郎了。 嘛玩意儿？嗯， 某女郎。 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还能成某女郎啊？我这笑起来可满脸都是褶啊！ 太好了。 导演，导演，我跟我妈拍四枪，你我咋整啊？ 你别着急，还有机会吗？四枪拍完了拍五枪，五枪拍完了拍六枪，闹不好还能拍机关枪呢，不是？这都有可能。 行，那我就照我妈那样，我再整回来。 我跟你说，你别瞎整啊！ 哎呀，朋友们呐。追求美丽没有错，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万一要是折腾过头，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亲爱的，千万别像你妈那么整，整不好就像她姥姥了。好的，赶紧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小品《美丽的尴尬》。在欢欢还小的时候啊，有一次看见佳佳在涂口红呢，就问了 妈妈，你为什么要涂口红啊？ 佳佳听了以后说， 涂上口红漂亮啊。 这欢欢听了想了想说， 妈妈，爸爸没您好看，要不咱们给他也涂点吧。 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儿来听一首羽泉演唱的《最美》。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听小何一家的趣事儿。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那次约会。